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蹄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顶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个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干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了。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继续我们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边听段子边往下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这几天呢，我们正在关注啊，三字经里无子者有荀阳，文中子及老庄这几句。荀子、杨子我们前两天做了介绍，今天啊，咱们该说说这第三位了，文中子。昨天我们就跟您提到啊，三字经的作者在这里记录的这五子五位先贤，他们呢并不是同一时代的人，相比起来呢，老子、庄子和荀子呢还算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一个阶段，咱们历史上来划分的话，这都是东周时期的人。那么昨天我们看到的杨子杨雄呢，他是汉朝人。昨天我们也说了，相比起荀子来啊，这个杨雄的知名度呢要差得很远。那么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位文中子啊，要说起来这知名度比杨雄呢可能就又差了一些。尽管可能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个名字已经非常的陌生了，但是三字经的作者把他作为五子当中的一位啊，专门的给孩子们做介绍，我们说这肯定啊是有原因的。三字经的作者呢，在选择给孩子们读什么书、传递什么样的知识、介绍什么样的人上，其实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的啊，他肯定是有自己的考虑。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这位文中子。文中子是这个人的号啊，这个人的本名呢姓王，叫王通，字呢是仲淹啊，就是大家熟悉的范仲淹的那仲淹两个字，王通王仲淹。他的门人啊，在他去世之后呢，给了他一个谥号叫文中子。他是隋朝时期的人，在当时啊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教育家、思想家。他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对于儒学经典的传播上，也就是作为一个基层的教育工作者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据说呀，他从很小呢就开始教学活动了，因为他自己本身很爱读书，成绩也很好啊，从小呢就熟读四书五经，据说15岁的时候就已经把五经读完了。读完了以后他就开始教别人啊，一边教别人一边自己呢还在继续的学习。18岁的时候啊，就开始到四处去游历啊，遍访名师同道。有一点他和昨天我们介绍的杨雄很像，就是他认为孔子啊，这是当之无愧的，或者某种程度上来讲啊，唯一的圣人。对孔子呢是推崇有加，他自己也有着很深远的志向，所以呢在小小年纪啊，他就做了一件让后世可以说还真是有些争议的事情。什么呢？他续写了六经啊，先用9年的时间写了一部书叫续诗。孔子不是有诗经吗？后来呢他又接续的创作了序书、理论、乐经、易赞和元经 啊，被人们统称为王氏六经。完成这项工作的时候，这位文中子王通啊，也就才20多岁，小小的年纪就完成了这么浩大的一个工作，目的何在呢？他说他写书的宗旨啊，是服务先人之意，即众迷之心，天下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哎，就是说我写这六经啊，是为了尊崇先人的经义，我想去探究孔子最深刻的思想，天下的事情，帝王之道，哎，在我这续写的王氏六经里面已经非常明白了。哎，这个口气我们说其实也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的传统美德呢，一般是希望说这人呢，即便有能耐啊，也谦虚一点，低调一点，不太喜欢这种过于恃才放旷的表达方式。那么王通的这种作风啊，虽然说他很有才华，但是呢，在当时乃至后世也都招来了不少非议啊。就有人说这个人呢，就是特别的注重这些虚名啊，觉得他模仿孔子写这个续六经，这本身就是一件沽名钓誉的事情。啊，还有人非议啊，说他的弟子们啊，对他呢，这都是一种近乎神话的崇拜。哈哈，在当时呢，他的门人把他称之为智人啊，哪个智呢？就是至高无上的那个智啊，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人。还有人说呢，这个人呢太过狂妄啊，自诩啊王孔子这个称谓，就是我就是当世的孔子。但是也有人说呢，这不是他自己自诩的，这是崇拜他的人这么称呼他，但是呢他自己也认了，也实受了。总之这个人呢在当时乃至后世呢都有着很多的争议，主要呢就是体现在他的这个性格上。而对于他留下来的这个著作啊，我们说后世呢其实还是有人做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认为他所提出的以恢复王道政治为目标，倡导实行仁政，主张三教合一啊，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在当时呢是符合时代的潮流，有着一定的进步性的。同时呢，这个人在教育上所取得的成就啊，更是不可磨灭的。他对于儒家思想的传承，应该说呢，起到的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换句话说，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家的学者和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宋代儒家学者中间，我们说这个环节是不可或缺的。而这个位置，王通这位文中子就是当之无愧的代表。作为一位教育家，王通毫无疑问是成功的，但并不是所有从事教育的人呀，都像王通这样啊，真的醉心自己的事业。我们今天啊，在节目中就请您欣赏几段讲那些不太好的老师的相声作品。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马静博先生和黄祖民先生表演的传统相声《天王庙》。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对， 我呢也喜欢听相声， 哎，都喜欢听。 我除了喜欢听相声啊， 啊， 我还有一个爱好， 还爱好什么呢？ 爱好作诗。 哦，喜好文学。 哎，对对对， 嗯， 想起来，我去年冬天呢， 啊， 有一次下大雪。 哦，下雪天。 哎呦，我一看这个雪景啊， 啊， 哎呀，勾起我的诗兴大发。 哦，想作诗了。 哎。做了一首诗， 做首诗， 就这一下雪这雪景 啊， 写了一首诗。 哦，以雪景为题目。 哎，对对对。 哦，那么您这首诗是几言的呀？ 七言诗。 哦，每句七个字。 哎，对对，七、嗯、七言诗。 哦， 有七言绝句， 是 五言绝句。 哎，这我们懂， 这七言诗。 哦，您这个雪景诗里有什么特点呢？ 我不敢吹啊， 啊， 我不敢跟大家吹，不敢说大话。 哦，哎，怎么意思啊？您说说。 我这个诗的特点呢， 啊， 就是啊，大家一听，哎呦，好， 嗯， 雪景， 嗯， 下雪了， 是。 当时您一闭眼呢，就好像啊，这雪景就在您眼前， 哦，就看见了一样。 可是呢，这诗词这里边哪个字儿啊都没有雪字儿， 哦。说的是雪景， 哎，没有雪字儿， 一个雪字都没有， 这是特点， 这还真不简单。哎，您能不能给我们念念这首诗啊？ 那在这儿啊？ 啊， 在这儿念念。 那您给念念，我们听听。 那也行 啊， 可以可以可以。 您念念。您这头一句是， 大家请注意啊 啊！ 您听听有没有雪字儿？ 哎哎， 但是您一听。就是下雪了， 是这意思不是？咱看看， 头一句是 嗯， 天上一阵黑咕隆咚，

怎么十一言一句啊？ 七个字一句啊？ 对 呀、 啊， 大人写的呀，在上边 啊， 孩子写的呀，那四句在下边，他给看对了趟了。 哦，全串起来了。 那我得看看 啊， 这首诗头句是“天王妙神大法身，弟兄四人”， 可不嘛，四大天王吗？ 哎，对呀。 嗯，好。第二句， 第二句什么？身穿铠甲似龙鳞，共凑似文。 这怎么 了？看第三句 啊， 脑袋倒有麦斗大，买碗凉粉。大脑袋喝凉粉 啊？ 看第四句， 说 拉屎足够十五斤，舅舅独吞。 好了，欣赏了马静博先生和黄宗民先生表演的这段《天王庙》，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就着这个主题来欣赏相声作品。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房。 Bye.